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钟嘉耀。 时间嚟到呢一个朝早嘅8:06啊，咁啊，欢迎我哋嘅星期一嘉宾就系呢一个我想讲绿色环保嘅斗士，就系阿长哥。 系早晨啊，周树长。 早晨，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咁啊，即系头先咧，我哋咧临尾咧咪讲到一单嘅新闻嘅，就系讲关于呢一个嘅初生 B B 系啦，即系啱出世嘅啦。咁啊，长哥好有兴趣喎，系咪？ 冇啊，嗱，而家有证明一样嘢啫，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嘢，冚唪唥都系 common sense 咯，我哋话即系啲人应该识嘅吓，根本好自然嘅嘢啫，又要等佢哋科学研究去证实咁啊。即系我发现咧，越嚟越而家我哋啲人系点讲咧，系好违反自然啦吓，系好冇人道噶。B B 出世而家系好冇人道噶，就系因为一年前咧，我个孙女出世啦，哇，估唔到而家香港竟然仲系咁，仲系离谱过以前啊！上一次我咪有提过，一年前 你讲下系咯，可能好多人听。 我嗰阵时吓，个 B B 出咗世就即刻咧就被隔离开个妈咪，有成日几咧就见唔到妈咪嘅，咁会唔知两三个钟头一次咧就去喂奶，就系个妈咪先准掂一掂个 B B， 吓 期间咧个 B B 喊到死咧就冇人理嘅，就佢所有啲 B B 就困咗喺一间房里边啦 ，B B 箱 系啦，佢话一人一张床仔啦吓，咁你可以坐监咁样咯，就唔准人去掂佢嘅，咁你哋去探 B B 咧只可以系隔住一个玻璃窗喺外边望咁样咯，吓咁个 B B 就好惨好惨好惨啦！嗱，你而家话出世同佢冲凉，嗱呢个衰硬噶啦，唔使问噶啦，喺自然界里面嗰啲马骝星星会唔会同个 B B 冲凉嘅啫吓？而家我哋唔知点解咧，又发明啲咁嘅嘢吓，咁就而家佢经过科学要搞一大轮先调查到话，系啊系啊系啊，嗱咁啊，因为呢个体温嘅问题啦，就因为仲有咩话啲细菌啊咩嘅问题啦吓，咁啊总之系你跟翻天然去做就实掂噶咯， 系，但系有时咧，即系好得意。我哋因为我哋越觉得文明咧，吓越觉得以为咁系文明咧，就越同嗰个大自然系违反。所以头先我都同阿钟嘉耀讲，其实咧，如同我哋翻去以前咧，我哋动物嘅时候，其实啲细路你见到嗰啲嘅 B B 出嚟嘅时候，无论系马仔啦、狗仔啦，系嘛都系跟住妈妈，跟住就绝奶。 系咯，系咯。 原来其实人都系动物一种，其实冇赢佢哋太多。我哋嗰啲爱干净啊，系嘛，因为系我哋有咗所谓嘅文明之后咧，我哋就有呢又有路咁样啦，系令到我哋个生态系唔同咗。 同埋头先即系讲紧成个嘅程序咧，我谂即系多少都系因为一啲管理啦，方便可能即系行政啦，呢啲嘢咧，全部都系因为我咁样咧就系方便管理啲或者做法，咁所以慢慢就变咗就系即系由距离翻，可能即系同人基本嗰个嘅一啲 common sense 头先阿常哥做，咁大家慢慢咪越嚟越做唔到嗰样嘢。 系咯，你俾个 B B 俾妈咪抱下，有几困 难啫， 系咯，好正常噶嘛。有乜理由系噶？系即系完全系咪系冇人掂嘅啫？例如阿张嘉怡，你未听过吓？有一个实验系咁噶。好残忍嘅，你可以讲吓，就系佢哋喺动物园里边咧，就有啲马骝出世，咁咧就揾咗一扎马骝仔啦 ，B B 马骝 B B 就隔开咗佢，就系、是、抽签咧分开 A B 两组啦吓，咁两组咧都系照样喂饱佢嘅，个分别就系、是、咧 A 组嗰啲咧就系、是、唔准嗰啲动物管理员、动物园嘅管理员啊去掂佢啊，就冇人摸过佢嘅，冇人抱过佢嘅吓 ，B 组嗰啲就照样系有人系抱下摸下咁。咁结果咧，你估点啊？ 我谂冇人摸嗰班嘅马骝 B B 会脾气暴躁啲。 佢哋死晒，冇一只养大。 即系就算食饱咗都死晒， 都唔得吓。即系咧，如果冇触摸啊，冇 touching 啦，冇人摸下佢，锡下佢咧，啲 B B 系养唔大噶， 连个求生意欲都冇。 就系咯，系啦，而家又有科学研究证实啦 ，B B 越多人摸，越多人抱嘅咧吓，咁咧就系越少病。嗱咁啊，好简单啫嘛吓，所以而家咧喺西方啊 ，B B 按摩班啊 ，B B 瑜伽班啊，即系妈咪同 B B 抱住个 B B 喺度做瑜伽嗰只咧。唔知几流行啊！ 而家香港都越嚟越有嘅，都越嚟越多嘅啦。 系咯，系咯。 咁啊，其实即系透过我哋话。 原来我哋反璞归真啦，呢个先系最重要。 系啦， 我哋搞好多花神吓，头先我讲话，所以文明唔知系好定系唔好，究竟系真系文明啊，定系我哋喺一个 反智咧？即系有时都要咁样咪平衡咯，系啦。 咁啊，另一方面啦， 你问我好唔好啊？梗系唔好啦，由第一日开始文明就错晒啊！我哋冚唪唥做乜都错噶吓，你有机会听阿长哥讲多几句啦。 虽然长哥成日咁讲啦，但我成日都话我自己心里边都系好矛盾。 系 文明系有文明系对。我哋嘅生活系方便啦，咁可能我哋因为我成日都举咗个例子，我哋以前屋企倒夜香噶。如果你话冇文明嘅话，我觉得好痛苦。 到今日都仲要倒紧夜香， 即系对我嚟讲咯，我就觉得系一个噩梦啦。即系由细个到大，成日都系接触到即系夜香吓咁啊。如果第二朝早我哋成日都争边一个去第一个去厕所嘅，即系所以我呢啲我好深嘅印象。所以你话咁，你系咪算唔算文明啊？呢个系 而家呢系错误嘅文明啊嘛吓。如果你讲喺100年前。系乡下咁嘅样吓，咁啊冇问题噶。我哋个个都出去外边有啲室外厕所喺嗰度屙晒去嗰度吓，咁啊就唔会间屋唔会臭添。 系咁，你讲紧就系因为我哋喺旷野生活啦嘛，系咪？ 一条村你可以设计到吓，而家仲有最嗱，你话呢啲咁啊，你话落后啦，嗱讲最先进噶啦，而家人哋设计啲即系啲绿色嘅建筑物啊，就算系喺大高楼大厦嗰啲啦，都有啲好新式嘅厕所设计咧。系又唔臭噶嘛，又唔使倒噶嘛。咁佢自己嗱，譬如我举一个例吓，你讲喺度啊夜香，其实 突然间 你又好噶嗱，所以今日我全 我好有价值噶， 今日全日都系讲呢个 绿色嘅生活 嘅嘢啦吓。而家我哋城市啊，尤其是啊，最大嘅问题之一咧，就系搞唔掂啲大小便啊嘛。我哋将佢点样处理都唔掂，最麻烦嘅咧就系我整湿咗佢。即系话咧，而家我啲大小便咧落咗去水嗰度噶嘛，然后就去处理佢。其实呢个系错嘅，人哋而家新嘅设计咧系吹干佢。即系话咧，你大便落去咗个厕所嗰度咧，佢就将佢用风干嘅方法，好似风筒咁样，即刻变咗系好轻嘅粉状嘅，咁你好容易处理啦。就变咗肥料添，即刻喺未离开你家大厦之前咧，已经系干嘅。 咁会唔会某程度上讲，因为佢哋嘅食物嘅冇咁多元化咧，即系食物冇咁多毒素啊，冇咁多复杂嘅动物嘅尸体啊。即系我觉得头先你讲嗰样嘢，要配埋绿色生活，你先能够做。好简单啫嘛，牛屎我从来都唔觉得好臭噶，但系狗屎臭唔臭就好臭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将嗰样嘢去处理嘅时候，真系要成个生活系要配合咯。 李师傅，你讲得好好啊！我而家问你啊，你知唔知点解牛屎羊屎唔臭系猫屎狗屎臭呢？ 因为佢哋食嘅嘢唔同， 就 系 咯。 所以头先我讲嗰样嘢就话佢哋，所以我哋要配合翻你先至能够做得到。 即系话咧，如果我哋个个食素咧，大便就唔臭啦。 系即系呢个我好相信都系真嘅吓。咁所以我就话咧，你头先讲呢一个嘅成个城市，因为我哋嘅成个城市咧，其实已经系世界各地啦，都已经系已经改变咗佢个饮食，唔知几多年啦。咁所以你话要行你头先嗰种绿色嘅去厕所嘅处理方法咧，系有个距离咯。 好似林超英讲嗰句咯，有秩序退却向啊嘛，我要翻翻去嗰度吓，咁啊逐步过嚟啦， 唔系黑然发觉地。 但系而家个趋势已经系咁噶， 系我都同意，我都同意。我琴日晏昼咧就去咗一个素食店啦，啊爆场，当然唔多位啦吓，咁但系我都觉得系一个几好嘅现象啊。咁啊，呢个都系你唔好净系话系潮流，系我觉得可能系人已经开始慢慢去转变，对明白对肉食嗰种嘅需求咧，其实系远远超过咗我哋应该要有嘅需求，已经系过量咗啦。 啊，咁啊啱啦，嗱你讲起呢一样咧，我寻日啱啱睇到一段报告，我专登去揾嘅吓。2015有咩趋势系呢一年过啦，系咪？咁大家都系十大新闻啊嗰啲啦。我想揾一啲大家冇人讲嘅吓，有咩绿色嘅趋势咧？咁样咁啊，其中我揾到一段咧，好得意嘅。有一个网站叫 Relax News 啊，佢就系话咧 The Top Nutrition Trends of 2015 就系咧2015年嘅全世界嘅吓，即系以西方为主啦，可能系啦，全世界嘅饮食潮流啊。嗱，你又估下啦，过去呢12个月咧，全世界啲人佢话呢有四方面咧系而家我哋喺度转紧嘅，你又估下？我哋越嚟越乜都食得。 我谂一定首先就系同呢一个肉类啦，一定系即系越嚟越少肉啦。 系啦，呢个系第其中一样，第三样吓，就系话咧，因为佢我哋香港咪有绿色星期日嘅， 星期一。 星期一 Green Monday， 咁、我哋香港个绿色星期一咧叫 Green Monday，、 嗯、 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仿效，即系跟住人哋西方做嘅、 嗯。 人哋一早就有一个叫 Meat Free Mondays，、 哦 啊、即系就无、嗯、即系无肉 无肉。 不过香港人就好叻啦，我觉得、哦、我要赞佢哋，佢哋包装得好好、嗯、如果系无肉咧，你哋啲人就话不欢噶啦吓。咁、嗯、咧、啊，所以咧佢就话我系绿色星期一掂咯，咁、 嗯、 大家接受咯。咁因为呢啲咁嘅潮流咧，咁啊同埋因为联合国又讲咗好多嘢啦，就话我哋即系要为咗地球啊，要啊食多啲素啊，唔好食咁多肉啊咁样啦，同埋好多名人嘅推广啦、 嗯， 特别系噶以前啊，即系美国总统 Bill Clinton 啦、 嗯， 即系佢哋嗰班啦，咁咧就真系食肉食少咗嘅，咁啊仲有三个趋势， 嗯， 第一个就系头先讲啦，食少咗肉啦，第二咧、嗯，第三咧， 嗯。会唔会同营养 就系讲营养， 营养品 三样都系营养品。 嗯， 即 系我意思系一啲 supplement 啊，即系所谓吓、啊， 又唔系、啊，又唔系、啊嗯。 我谂会唔会喺味道煮食嘅方法啦、 啊？煮食方法 系、啊，例如炸嘅嘢相对少啊，嗯、或者味冇咁咸啊、嗯、甜啊咁样。 差唔多啦， 会唔会系呢啲啦？ 第一咧就系话减糖啊、 嗯， 原来全世界啲人咧开始知死啦，即系食埋啲白糖咧就真系周身唔掂啦。所以咧嗱，譬如啦，澳洲咧。就有一个网站叫 I Quit Sugar， 嗱、 嗯、 你上网打 I Quit Sugar， 我离开 Sugar， 系啦， 你放弃佢， 系啦，咁咧佢就系话咧就教人，即系佢系用方法咧、 嗯， 就系、是、鼓励人哋八个星期之内咧完全唔食糖嘅，咁咧佢不断咁样有人去参加呢个计划啊，咁、嗯、啊呢几个月咧就有118万人参加咗、 嗯， 哇 哇！嗱，我就唔好了解详情啦、嗯。总之佢尽量叫你唔好帮你教你唔好食咁多白糖咁样。 系，佢主要系针对住即系我哋讲精制糖呢啲系咪啊？其实天然糖，譬如蔗糖呢啲啊，系咪都会继续用咧？ 啊，蔗糖都系冇乜好噶啦。咁、 嗯、 仲有一啲唔系蔗嘅糖噶嘛，有一啲系其他嘅糖就好噶啦。 嗯， 因为 但系点解蔗糖系唔好？即系其实都系天然嚟噶嘛。 你哋将佢烧到千几度，有几天然咧？ 哦，但系如果假设佢唔系再去加工嘅咧？ 有啲糖咪唔系加工咯，你食红菜头咪嗰啲糖咪唔加工。 即系我意思话，如果嗰啲植物嚟嘅糖，其实都系仍然系可以接受噶，系咪啊？ 系啊，其实有好多而家嘅所谓代糖咧吓，系、嗯、有益噶嘛吓。咁、啊、甜菇叶咪系咯，我哋种咗甜菇叶，喺甜菇叶嗰度一块叶就等于两粒嘅方糖咯。 系 咁啲咁天然嘅嘢仲有益啲。 但系头先你讲嘅代糖就唔系我哋粉剂嗰啲代糖， 就唔系嗰啲，粉剂都有嘅，晒落糖啊噶嗰啲吓， 系。 有一啲嗱，所以今日有呢个提起啦，吓同啲代糖啦，有啲代糖系中嘅，有啲代糖系奸嘅， 系 有啲就会致癌， 冇错， 有啲又好好 嘅、 哦。 因为食其实呢个就系都系较早前都做咗啲嘅研究，就话代糖咧，其实都系致癌物质喺里边 嘅。唔啱唔啱唔啱，系有某一两类嘅， 所以呢个就要解释咯。如果唔系，我哋一见到就会即刻 避咗佢。代糖，代糖系有中有奸 嘅。因为我哋喺平日咖啡店里边嘅代糖， 嗰啲唔掂，都嗰啲唔掂。 我谂一般人理解嘅代糖 系咯，系咯吓，仲有好多天然嘅代糖啊嘛，我哋都用好多噶啦吓。咁好啦。就另外有两个趋势，有一个咧就系益生菌嘅趋势，大家知啦，嗱知道咧糖就唔好嘅，益生菌就好嘅，啊咁样咯，咁就所以即系人咧，又讲多两句啊。对于细菌，我哋系好无知噶。正话我去喺呢度嘅厕所咧，就厕所有张纸嘅，我影咗幅相啊，就系、是、细菌远离我，你勤洗手，细菌远离我。嗱、你哋去反正见到啦，呢个系好错噶。细菌点可以远离我哋咧？我哋个身体系有700兆嘅细菌噶，700兆啊，吓咁咧，我 远离唔到佢， 你冇可能远离唔到佢嘅。嗱，呢个我哋系俾西医吓亲咧，就系话细菌系衰嘅。其实细菌咧，100万只细菌咧。只有一隻咧，有可能有機會係對我哋有機會不利嘅啫嚇，咁、我哋就驚咗佢啦。細菌係好嘢嚟㗎，呢個全個地球係靠細菌運作㗎。 係睇下咩細菌啦，有時係 佢 好簡單。有時我見到啲人去完廁所唔洗手，但係佢從事飲食業咧、我就真係驚到不得了啦。呢啲係男女咧，男人我唔識啦，啲男人話翻幫我聽，係啊，佢自己去完廁所完完全全，你知道佢哋要摸住自己嘅器官，然後跟住去廁所㗎嘛，係咪先？而女士 士女士，咁佢都会要清洁自己器官，离开嗰、那个。但佢哋都有啲人系唔洗手。我知道佢做嗰间餐厅，我就真系唔会去。咁你话啦，呢啲细菌你明知你唔会，咁你应该洗手啦。 你话你嘅器官嘅嗱，你又问下专家，你头先系器官啦吓，嘅细菌啊，几时毒得过我哋面嘅细菌咧？几时毒得过你而家我同我嘅嘴唇嘅细菌？ 系，但系大肠杆菌都系咁样而嚟嘅。 大肠杆菌都而家喺我哋个嘴边噶。 系，问题就系我哋食咗佢做嘅嘢咧，佢会唔本身会唔会亦都会令到我哋有肚屙肚泻咧？ 下次你我哋喺度讲排毒啊，你就以后唔使怕呢啲嘢。 唔系，所以咧就系讲紧就话唔系讲紧唔洗手，因为呢个系一个基本嘅卫生概念啦。但系即系只不过即系我谂阿长哥觉得嗰句说话咧，就系其实细菌咧即系从来都同我哋同即系同在嘅存在嘅。 不过我觉得你头先讲嗰样嘢可能啱一半，亦都唔啱一半。喺阿周少祥嘅角度咧，佢觉得洗手呢样嘢咧系唔应该洗咁多手嘅，系咪啊？我印象 有机会又慢慢就 系佢睇嗰样嘢唔系你嗰样嘢 咧。迟啲都会可能讲到 咁要洗嘅呢一个，可能唔同嘅角度有唔同嘅分析啊。 咁咧，所以咧，而家咧益生菌咧，即系譬如咧泡菜啊、水黑飞蚁啊嗰啲咧吓，就系啲喺至少喺西方，只有人哋先进咗，就系识食啦呢啲嘢。 食咩会有多啲益生菌啊？ 黑飞蚁啦。 咩叫黑飞蚁啊？ 你未听过咖啡啊？哦，话搵日 咩叫黑飞蚁？ 下一次咧，我哋绿色厨房慢慢要咖啡，要慢慢解释。嗱，香港人咁落后，啲人日本人识咗好耐啦。 但可唔可以讲下，如果你话有益生菌嘅呢个世界趋势，咁有咩食物系有益生菌？系我哋一听到就会明白嘅。 而家香港咪好少咯，泡菜咯， 泡菜即系韩国人整嘅泡菜嗰类嘅泡菜 咯。咁佢煮得啱先得喎吓，咁之类。 咁我唔知佢啱唔啱。 好啦，咁啊，就一次我系专讲益生菌， 其中一个类别啦，系啦。咁第四个咧， 第四个咧就系green juice 啦，就系绿色嘅汁啊。我哋提倡嗰啲咩 smoothie 啊、绿果菜露啊，同埋揸青汁啦，咩五青汁啊嗰啲啦。而家喺西方啊，好流行嘅，卖到大行其道，啲人开始减少饮汽水，就多咗呢啲青汁， 即系蔬菜汁啦，系咪简单讲？唔系果汁啊， 都有， 系， 总之系绿色嘅， 系啦，绿色嘅， 绿色嘅汁系啦， 有绿色成分嘅汁。因为点解咁样问咧？如果你咁样讲，啲听众听完之后咧，佢就觉得好 confused， 好容易有冲突。就系我哋成日都讲话果汁好多果糖，所以我哋唔建议饮果汁啦。 咁建议嗱，咁啊揾一次又要讲啦。 但你要配合埋佢成个生活噶嘛？ 都唔系，你识饮咪得咯， 有方法噶嘛？ 方法 同埋要配合你个个真系你自己饮食噶嘛，系咪啊？ 可以咁讲啦，好啦，但系长哥又讲啦，所以揾我嚟多几次啦。我而家写紧本书就系讲果菜汁啊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 咁啊，当然啦，阿长哥啊，喺呢个时间咧，即系通常我哋都会有啲分布噶嘛。个分布咧就系有故事，咁啊，好快就要带出呢个故事啦。 系啊，讲故事啦。 长哥有古讲， 呢个故事咧发生喺欧洲咯 ，Austria 啊，奥地利咧，你知啦，佢哋嘅首都系 Vienna 啦，维也纳啦吓。嗱，维也纳有咩就好著名嘅咧？音乐啦吓，音乐家作曲吓。咁咧嗰度咧有个树林里边咧有个豪华别墅吓，每一日嘅傍晚时分咧，别墅嘅窗口咧就会传出一阵好优美嘅钢琴声。咁啊，边个喺度弹琴咧吓？弹钢琴嘅咧系一个小妹妹，佢又叫 Louisa 吓，好靓女啦，人见人爱吓。咁咧佢弹琴都几叻嘅，喺欧洲少年钢琴比赛之中咧攞个冠军嘅。咁啊，有一日黄昏嘅时候咧，就有一个阿伯咧乞衣啊，你又行过个别墅嗰度啦吓，就特登好似行埋别墅嗰度。咁啊 ，Louis 嗰个爸爸见到咧，就赶走佢啦。哎呀，你咩行开唔好嚟咁样样。呢、這个时候啱啱咧 ，Louis 就专登走咗出嚟啊，就见到呢一个乞衣咧，就好亲切咁同佢讲：，阿伯，我帮唔帮到你啊？咁样样。咁啊，呢个乞衣咧就系点下头。我就问佢啦，你好饿啦，系唔系咧吓？咁咧个乞丐咧又点样头吓？路易斯就即刻话啦，嚟等，我都有少少嘅零用钱嘅，我入去拎啲钱俾你啦，咁样。咁咧一路嗰个乞衣咧冇出过声嘅，净系岌头嘅啫。而家佢终于开口讲啦，唔使啦吓，乖女，你嘅心意咧我就心领啦。其实我最中意食嘅嘢咧，就是你弹嗰啲钢琴嘅音乐啊，唔知点解咧吓？我听到你弹嘅钢琴咧，我就 好似唔使食嘢咁样，个肚饱晒噶咯吓。咁佢一声到咧就好开心，就话：哎呀，爸爸爸爸，你等下我啦吓，咁样。咁咧佢就砰砰走进屋里边咧，就系好快咧就喺钢琴声啊传咗出嚟啦。咁啊，当阿 Louis 再次弹完琴啦，出翻嚟嘅时候咧，嗰、那个乞儿咧又同佢讲啦，佢话：乖女，你对我咁好咧。我点感谢你好呢？咁女就话啦，哎呀，你唔使多谢我啊，你鍾意我弹琴，咁你系我嘅知音囉，应该我多谢你嘛啊，咁呢就佢哋依次傾了几句就好啦好啦好啦，嗱我下次都再弹琴俾你听啦，我就嗰、那个黑盖就话呢，就我帮阿 Louis 呢抄啲樂譜嚟多謝佢啦、嗯、我抄兩份樂譜俾你彈啦咁樣。咁呢佢久唔久呢就嚟咗幾次嚟聽阿 Louis 彈琴，佢冇入屋過喺外面嗰度聽咁樣。有一日呢呢、這個乞兒呢就對 Louis 嗰個 Daddy 話啦，嘩你個女呢真係有音樂天分喎、啊。咁你係時候呢應該搵個好嘅老師俾佢啦，係一個師傅俾佢。好似佢爸爸就話啦，我呢係呀，你講得啱呀，我都知道佢應該跟個師傅嘅。我哋呢一度 Vienna 最著名嗰個鋼琴家呢，吉爾斯教授呢，佢係世界上一流嘅演奏家啦。但係我敲過佢門㗎，佢就點都唔肯見我呀咁。咁啊，呢个乞儿听到咧，就叹咗一口气，就系话好啦。咁啊，我同你写封信啦，你拎呢封信去揾佢咧，或者佢都会俾下面我嘅咁。咁啊，于是咧，Louis 个爹哋咧，过两日咧就带住个女，咁啊，真系去揾翻呢一个吉尔斯教授间屋去门口嗰度咧吓。咁咧，佢就拎出咗个乞儿嗰封信咧。啊，点知咧？嗰、那个仆人好客气、哦，见到封信之后，就带 Louis 个爹哋咧，同就嚟到呢、這个教授嘅工作室啦。咁咧，嗰、那个仆人指住嗰、那个有个老人家喺度，啱啱弹紧琴，佢就话：呢位就系吉尔斯教授啦。咁佢两父女一见到咧就好惊啦，就因为眼前呢个穿着咁讲究嘅老教授咧，不是别人，就系、是、嗰个乞儿啦，同阿 Louis 抄乐谱嗰个乞儿。原来呢吉尔斯教授呢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音乐家。冇几耐之前呢他收到 Louis Daddy 的封信呢，就请他教他的女学钢琴的。咁呢他有个原则呢，就是说我要 check 下他的学生不但钢琴弹得好，人品好不好。 原来生活好快乐。 远分钟家耀， 首先呢周善祥博士呢所讲个故事呢，维也纳少女遇上一个即係以为系一个乞丐嘅老伯伯、但係呢就系即系发现咦原来佢系大有来头㗎噃、 本身就系一个超级无比敌嘅维也纳最劲嘅音乐家、但系佢要搵呢个人品好嘅学生先肯收，咁所以呢 乔装呢咁样。 係喇，呢个系难以置信㗎，即系好似写童话咁样。 咁你系坚故事定系、 应该系坚㗎喎，呢系历史事实嚟㗎据说。咁呢即係佢自己解释就係话、我收学生呢只紧要人品好心地好㗎嘛。咁、后来呢据说呢呢、這个 Louis 呢就係、终于成为世界上好优秀嘅一个女钢琴家 喎。咁点解你带出呢个故事同你今日嘅主题有冇直接关系 呀？又冇喎、我会想过。 但呢个故事係好吸引，所以你好想带出嚟。咁 係啦， 但我同意你讲 都同心灵有关嘅。 心灵有关嘅。係啦即係其实好多师傅都系咁嘅。咁好多老板都话呢我请人，而家我学到啦，老板请人呢第一件事系请 attitude。想态度、你做嘢又几叻都好啦，态度唔好咧，唔啱我哋就系呢一度嘅文化咧吓，咁啊盏搞嘅啫，系咪？ 我好想话你咁样讲，令我谂翻有一次啦，即系我搭某间航空公司，我佢哋以前通常都系靓仔靓女啦，咁但系我话近期点解你哋现瘦还肥？现瘦还肥咩类型嘅人都有嘅咧？佢话你唔知啊，刘远芬，我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真系唔可以睇外表。佢话好多时我哋请咗啲同事翻嚟，靓仔靓女噶，但系佢哋好做咗 即係好短時間呢佢就搵阿媽過嚟呢就幫佢辭職啦咁。後來呢我哋發覺就咁樣落去唔係辦法唯有請態度啦咁。咁你知道請態度嘅時候呢即係咩人都會有啦。咁所以你如果你搭航空公司呢你發覺咦以前我哋講話空姐啦空中少爺啦都係靚仔靚女。點解而家啲人個樣子會唔同咗同我哋心裏面嘅靚仔靚女唔同啦。但佢哋可能心係好美麗啦。 終於醒覺啦企業啦。原來以前都真係為睇外表嘅。 同埋世界邊啦。 而家就睇嗰、那個即係嗰個態度啦。 要睇態度啦、因為個態度我覺得喺而家我哋講呢個年代呢即係人已經變得好特別啦。好好多思想上嘅奇怪嘅表現啦同以前真係有啲唔同啦。 好啊今日呢我阿常我揀咗個題目呢、就係我而家開始想寫一本書就係講點樣係真正嘅健康生活。新心灵健康啦绿色生活啦咁样。因为呢好多人都话陈威你讲下呢样讲下嗰样。头先我都讲啦又讲洗手又讲细菌啊又讲咩啦有时又讲飲食啊咁样。其实我点样可以大包围嘅方式啊即係梁远芬讲啦我哋唔系只係一样两样嘅而系好多好多有配合㗎嘛。咁一次过可唔可以以一本书里面讲晒或者一个 lecture, 一次过一堂嗰度讲晒呢咁于是呢我就执晒所有呢啲嘢。今日讲唔晒㗎啦呢度环境冇有时间慢慢讲啦。咁、就由边度讲起呢 因为常哥呢就列出一个叫做回归自然活出真爱嘅一个关于即係绿色生活嘅 tips 啦或者可能或者一啲真係实践嘅喺生活习惯仲未点样做呢因为都分咗好多部分有飲食啊有打扮啊有生活习惯啊甚至乎呢即係点样去諗嘢思想嘅方法都有。 我觉得一系就飲食一系就思想嘅方式飲食行先啦。因为你讲开飲飲食食㗎嘛同埋我觉得香港人呢喺今个假期里面我真係好深深体会到呢就係所有都系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又系食食食。咁无论系咩嘅家庭活动朋友嘅活动呢都系离唔开同食系有关。 但当然呢一个呢就必须嘅人梗系要食嘢㗎啦但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長哥根據呢一個所謂叫健康觀念或者綠色嗰個嘅概念嘅話點樣食呢 但我好想話呢長哥唔係咁諗㗎因為我認識咗佢咁耐唔覺唔覺同佢相處咗年紀啦即係好埋身嘅接觸啦佢睇嘅譬如聖誕話有啲咩節目啊你哋都冇咩特別興趣因為消費節唔係啊我哋去排毒啊咁樣。 係囉我排咗生日囉返嚟啦。 所以我就話佢睇嘅唔係食食 所以即係意思就係唔好食啦。係 排走佢排走佢排走佢。 總之要話呢人係必須食嘢啦唔係囉。我听日后日大后日呢三日呢我就去读一个课程就是讲食气。人是不用吃东西的人吃东西是很堕落的人吃东西呢大家讲一下这个先啦最高境界呢人是不吃东西的你听我辟谷啦辟谷辟谷就是一个状态呢你去到那度呢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吃东西昨日前日就是囉你问下我哋啲营友啦去到昨日第三日啦佢都话原来唔使吃东西㗎你听唔到我㗎喎感觉极好喎咁我哋冇吃嘢。 会唔会佢哋之前食得太多日营 任何一个营友我哋办咗二十年呢啲营啦去到第二三日呢唔好信我啦佢哋初初入嚟嘅时候呢都话不但囉亂啦係唔知做唔做得晒唔知会唔叫白车我打横出㗎啦嗰隻囉我做唔到㗎我会撩出去食鱼蛋粉㗎咩咩咁之类。但係佢真係做到囉个个都臨走嘅时候就话即係过两三日啦就话真係原来唔使食嘢都得㗎喎。咁我哋有一位波兰籍嘅大师呢几个礼拜喺香港就唔係好同佢宣传因为佢哋已经报晒名同埋咩之类啦就同你讲下因为长哥都要参加五千几蚊跟个学三日。 你就嚟緊呢几日啦。 听日开始今晚开始 学食气。 就是学食气啦就是其实不是学食气又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改变刚才我哋傾嗰种人必须食嘢呢种态度我哋个个都以为呢人是需要食好多营养嘅好多熱量嘅係咪先原来唔使㗎根本呢一啲呢係一个好效率低嘅 inefficient 嘅吸收能量嘅方法直接吸收能量呢就係快好多㗎太阳能囉。我哋所謂食西北風人哋啲道家呢唔好信長哥信道家二千幾年嘅佢哋練㗎啦就係唔使食嘢㗎真係。咁又係吸日月精華咁點樣吸呢你就要學啦。其實唔使學㗎喎。要學嘅係一種改變係一種態度就係改變嗰種人必須食嘢呢種態度㗎啫。 其實我相信你第一次即係鐘家耀佢第一次聽阿長哥你咁埋身喺你喺個直播室同你一齊做啦。佢個心裏面呢就有9650有问题是要扑出来的。 是啊是啊。 眼大大眼碌碌。 有很多我即刻即是想到因为就算不是我 是啊全世界都是这样。 都问 问题啦，讲多两句啊吓。即系而家上海做紧嘅嘢就系反洗脑咯，即系将我哋由半岁一岁开始嘅时候，全世界话话俾你听嘅嘢。咁我而家就係顛覆曬，你有冇睇我張卡片呢？我想卡片就係寫住顛覆嘅，我就顛覆曬呢一啲嘢咁樣囉。即係個個都話白嘅呢，我就話黑嘅，即係嗰隻囉。呢、這個咪係囉。嗱，你唔好信我，信咩呢？就係而家天主教嘅教宗 Francis， 佢係聖誕節呢個文告，終於有一位教宗呢就講返幾句正氣嘅嘢啦，就係話唔該你哋聖誕唔好消費啦，唔好即係關心下啲窮人呀嗰隻囉。咁就係我前幾日呢就喺 Facebook 嗰度，唔知邊個呢就 post 咗一段咁嘅嘢。嗱，嗰個法文嗰個叫做 God咁即係有人扮上帝啦。 有一個網民嗰個帳號叫 God。 帳號叫 God， 咁你上網打 God， 我搵到佢㗎。咁呢佢就係話，喂，你哋班友唔好再搵我个仔过生日嚟到去疯狂消费吓，你应该学佢嘅精神去帮啲穷人啊嘛，最惨嗰啲你去帮佢啊嘛，你哋成日饮饮食食做乜喎？佢咁讲吓，咁咧唔讲你唔知吓，我哋唔记得噶啦，你问任何一位神学家或者神父牧师，佢应该知噶，就系、是、历来啊过二千年啊，基督嘅教会咧都有七宗罪 （cardinal sins）。行头嘅咧系 gluttony 啊 ，gluttony 系暴饮暴食、贪饮贪食。嗱呢一个系落地狱噶，系第一个落地狱嘅原因啊，就系仲紧要个强奸、打家啊、劫舍吓，呢个系好大罪噶。你睇翻以前即系西欧洲好多嘅故事啦，譬如莎士比亚嘅《王子复仇》嘅 Hamlet， 睇翻嗰度就知噶啦。即系话咧，最惨咧，你落地狱咧，就系、是、因为你暴饮暴食。咁而家我哋香港咪串香港人都系咁样，打开报纸就系暴饮暴食。我哋去到一个非常 点解会暴饮暴食会系一个咁罪恶嘅？ 因为嗱，你做过断食嘅就知噶啦，唔食咧状态好好嘅，食咗咧状态好差嘅，食饱饭咧就系即系咩饭气攻心啊，又温温顿顿啊，个脑啊转数慢啊咁样样。下次你试下，你要出台演奏嘅时候、演讲嘅时候、你要去见工嘅时候，七成饱或者系三成饱咧，嗰、那个 performance 系最好的。 不过你咁样讲啦，即系睇翻我都系。一样啦，如果假设嗰日系有 show 做嘅话咧，我都系唔食嘢， 唔好食饱啊！你唔食， 个人咧个头脑系清 醒 啲嘅，系真嘅，系真嘅。 嗱呢几日我唔食三日啦吓，咁就夜晚系几乎唔多使瞓觉，好早四五点就三点钟就醒得啦咁样吓。 但我想话浩翔哥，虽然头先你咁讲，即系我哋话要保持头脑清醒，但系我做完 show 之后咧，我就好想饮翻杯噶咯，喺嗰下好想有一个好放松嘅状态。 正常啦，嗱呢一个又系我哋现代人。嘅一阵间都会讲下啦吓，就系、是、因为我哋压力咁大，所以咧就有一个陋习惯咗咧，尤其是夜晚就好伤嘅，日头还好啦。而家你十点几去食嘢，莫就冇事啦吓。但系如果而家夜晚十点咧，或者系有啲人啊十二点几放工半夜，然后食到两点咧就好伤，即系咁咯。我哋而家紧张嘅时候又食。 是 即系放松嘅时候有食， 开心嘅时候有食， 开 心嘅时候 系 啦， 就系伤呢样嘛。 系，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嗰个食咧，嗰种满足感系咁强，同埋令到人有一种舒缓寂寞啦，或者系舒缓紧张啦，或者系我嚟做呢一个嘅所谓嘅休闲咧，有一种好开心、好欢愉嘅感觉。 咪就系咯，我哋而家衰咗呢样。 系咪食物里面有啲嘢元素令到我哋产生咗身体嘅变化咧？系咯 ，yes and no， 嗱唔系我讲。好多高人都讲咗一万次噶啦。如果我哋人好似香港人咁样啦，我代表香港人咧，我系香港人啦，就要用食去满足嘅咧，呢个生命冇意义嘅。我哋即系衰到啊，冇嘢好满足啦，先至去到最尾系食嗰样。香港人而家就系堕落到咁样，所以香港社会咁惨。香港社会而家你话，即系你都知道我讲啦，政治啊、经济啊、人际关系啊、心灵啊，乜都唔掂，就系因为衰咗食呢样咯。 系，不过我觉得如果有好多听众听到嘅时候咧，就好反感噶啦。 唔系而家我啱啱食嘅早餐，咦？我应唔应该叉嗰条肠仔落个嘴度？ 你咁样讲已经系好点讲，嗰个胸襟好宽宏噶啦。如果 覺得更加大部分一聽到阿祥哥咁講咧，直情想關機咁就係啦。 係 一啲都唔出奇，係咪？ 我哋描述得即係咁係啦，即係咁十惡不赦呢件事。但我覺得咧， 你問教會啊，教會啊，唔好信我啊。 但教會佢哋喺聖誕節得開大食會。 唔好意思啊，我前幾日就我前幾日先至講耶穌啊，喺耶誕之前有一晚我傾真正嘅耶穌啦，就有幾位。朋友我覆述佢哋啊，我唔想斗嘢咩，我覆述我几位朋友讲，佢话我识得嗰啲教徒咧，我啲教会咧，唔知点解佢成日过香港食噶咁，咁咯。 系，所以头先你讲嗰样嘢就得罪咗千千万万嘅香港人噶啦，已经系咁冇办法啦。不过呢个就系周兆祥佢想推动一种嘅即系颠覆嘅思想啦，而佢认为呢一种思想咧系一种其实根本以前应该系咁，不过我哋慢慢改变咗。咁我觉得我哋应该有个广阔嘅胸襟啊，听下一啲另类颠覆嘅谂法啦， 又听下一啲好应景嘅音乐啊。嗱，圣诞就过完啦，有冇边一段音乐？呢一段音乐系圣诞去到元旦，即系除夕元旦，人哋都就嘅咧。喺而家讲西方啦，因为呢啲系西方嘅嘢啦，系咪？西方人之后一首音乐咧，就系圣诞又啱，除夕又啱，新年又啱嘅。嗱，你听下。 讲食啦，我觉得祥哥好嘛？头先咧，我喺度睇你嗰个绿化嘅饮食嘅方式咧，系会颠覆好多人嘅思想。但我觉得藉住呢一个咁大吃大喝嘅日子咧，都咁样讲咧，可能个说服力啊，或者系嗰种头嗰种感觉系震撼啲。 系咩？系咩？咁好多人都唔知噶，就系教会咧。 即系基督宗教咧，长期都系反对大饮大食噶。吓、佢哋认为咧，你想接近上帝咧吓、就要系尽量唔好食嘢。嗱、所以咧，传统咧，佢哋系有 fasting 噶，即系我哋所讲嘅断食啦。啊，佢哋叫做禁食啦，就系守斋噶。我记得50年前，即系我喺教会嘅时候咧吓，系、有大斋小斋噶。你问翻啲神父啊，老教友， 即系讲紧系基督教，天主教系啦， 同埋有啲基督教会都系噶。 但系呢个系最早期嘅天主教，佢哋系提倡呢个咁嘅思想。 早期到2000几年噶啦，直到最近而家咧又堕落咗咧吓，就取消咗。 哦， 系啊，以前咧逢系我谂而家仲系有 嘅，而家有、有，因为我自身边啲嘅天主教徒咧，佢哋有守斋日噶，都系都系。 而家咪缩晒咯吓，以传统系咁嘅，即系50年前啊，都系咧，就系、有几日咧，包括耶稣受难日咧、就全日守大斋，大斋即系由全日唔食嘢。只系准饮水啊，饮嘢咯，唔准食嘢咯吓。咁、咧，每个星期五咧就守小斋嘅 abstinence 吓、就系、只系先食鱼，唔准食肉噶，要食素噶。 鱼都算 系啊，鱼系算算系素噶。 喺佢哋嘅角度 系咁咯吓。咁食海鲜又得噶喎。 系咧，好得意。 咁就而家冇晒呢啲传统咯。 系。不过头先咧，即系我喺度一路睇啦，即系阿长哥你讲咧，即系个绿化嘅。飲食嘅方法咧咁，以往有唔少你都讲，譬如食生，你成日都讲，每一次咧你喺幸福小厨教嘅都系同食生有关，系咪？咁跟住你睇翻就系话唔好上咁多啲铺头啦，你净系讲话唔上铺头，咁啊净系 屋企煮饭。 咁我见到我就戥嗰啲铺头二头痕啦，惨咯！如果假设大家都行呢条路线嘅话，佢仲使做生意？ 咪就 系 咯， 佢唯有去做第二种生意嘅啫。 前几次阿常哥咪猛咁讲咯，我哋将来即系而家讲你迈向嗰一个。绿色嘅社会啦，即个地球一定要我哋咁样做噶啦，你冇得拣噶啦。香港冇理由有2万几3万间即系食肆噶，香港有20几间就差唔多。嗱，我都话我哋架飞机吓，每一日呢几日啦，有1100几架次啦，要减到20架次咯。个地球系逼我哋咁样做噶啦，我哋冇理由出街食饭嘅，咁样咯。出街食饭9000几样嘢唔妥，系人都知噶，但系我哋系人都要被逼出街食饭，系咪？其实人哋 你讲好啱，其实都真系被逼噶，大家个感觉。可能好多即系听众都话：，唉，你估我想嘅咩？长哥，我日日夜夜都系即系由朝翻工翻到晚咁样，咁我唔肯出街食，咁我食疯咩？真系好似你所讲，咁即系好难自己带嘢食噶嘛，咁样。咁可能即系被逼呢两个字，可能大家都觉得好似冇选择咁样。 咁系咯，嗱，你问下我啲朋友啦吓，我哋啲会员啊嗰啲，你话被逼带嘢食咁，咪带住几啲嘢食咯，咁 系咯，会有翻试下咧，其实都可以啊， 系啊，我哋有好多好嘢食吓，又健康又悭钱又方便，方便过你直接食面咁样吓，咁啊冇理由嘅，你几时方便得过开个牛油果啫？ 但系我自己觉得咁嘅，长哥，其实我自己好明白，我自己都系一日里边可能有3餐咧，其实2餐都喺外边食嘅，咁嗱，譬如好简单，早餐我就好想能够做完节目之后咧，就离开呢个办公室出去外边、去好人好简单，自己想饮杯咖啡轻松下，跟住然后就食一个简单嘅早餐，舒服嘅。 系我好了解，5年前我都系咁，而家我改咗就系、啦，系咯，我同你完全一样啊。但系你去嗰个地方系冇太阳晒啊嘛，我去搵个太阳晒吓，呢度附近都有啲地方有坐下噶嘛。咁、我再食两只蕉，食个金咁，咁我又更满足。 但系而家啲嘢好得意嘅，长哥，不过我唔系讲借口嘅，其实你头先讲话去搵都唔会冇嘅，咁喺码头附近都有好多地方，大家好得意嘅，好多地方都唔准人坐噶。 咪就系咯， 之后姐姐呢度唔坐得噶，就要俾人讲。 呢一个就系我哋要正面去砌嘅一个文化咯。点解我哋个公共空间越嚟越少咧？吓，即系点解呢度唔准坐，嗰度唔准坐嘅？专登整到你冇得坐噶，即系冇理由噶嘛？呢个系公众地方吓，咁咯， 一张凳都冇， 系咯， 有凳喺度， 有啲可能佢哋唔系凳空间冇， 但系其实咧，佢哋通常有啲有高低级噶，因为你做得靓嘅环境咧，都有个层次感噶嘛。但呢啲高低级咧，唔系俾你坐低嘅，佢好似佢就行嚟话俾你听咧，小姐唔可以坐噶呢度。唔可以坐嘅咩？系啊，唔坐得噶咁样，你就要起身咯。 所以其实呢一个咪就系即系唔单止人啊，嗰个习惯、心态改变，其实成个环境，你可唔可以配合到咧？方便我哋去实践呢一个生活咧？ 而家啲公园啊，嗰啲冇瓦遮头噶，日晒雨淋噶， 同埋行到鬼死咁远先入公园。 咁啊，呢个有几难做啫？你净系整一啲遮阴，嗱佢有遮阴嗰啲系遮唔到阴噶，真系好荒谬吓。我村口嗰个巴士站咧，佢整个上盖喎，系透。 透明㗎喎。 係 係。咁佢日頭 晒到死。呢、這個好得意㗎。我都唔係幾明點解靚囉。佢我哋遮月唔打算遮太陽。你話要吸日月精華㗎嘛。太陽咪透過嗰個地方咪遮囉。現 代化嘅設計。 但遮月遮月。你只係覺得佢嚴縫唔夠長啫。 唔 係長少少。 唔係喎，我問過巴士公司㗎喎。 係點樣？ 哇，點解你話你哋好心啦，咁樣整咗。 點解透明㗎？ 佢話唔係啊，佢話本來係佢哋預備安太陽能板㗎。我由於唔知邊啲原因咧，而家唔裝 啦。裝 唔到啦，堅定留噶佢。 佢啲即係解釋嘅啫嘛， 唔知啊，公關部咁講。 咁、嗯、啊，跟住你亦都有好多時候，你都會講翻就係話，餓咗先食啦，唔肚餓就唔好食啦，係咪啊？儘量係、嗯，但係你話儘量手食呢、這個，我冇聽你講過喎，唔用工具。 好咩？好啊，嗱，一陣間咧，附完新聞咧，又講係用手食啦。不過我哋提倡咧就係盡量食原狀咯，就冇加工咯。即係意思就係話。嗰嚿嘢系生出嚟啊，种出嚟咁就系咁样食咯。啊，而家我哋就算食啲好健康嘅嘢，譬如豆腐啦吓，嗰、啲都唔系生出嚟噶嘛，都系要自己 做加工出嚟去。 食雪糕啊，我哋整啲健康嘅雪糕都系咁做噶嘛。 咁豆腐咁系算唔算健康 咧？嗱、你都听我唱歌讲噶啦，健康就系分 A、B、C、D 级咯，我今吓。咁、豆腐咪最多去到 C 级咯。你觉得你条命值得 C 级咪食豆腐咯？咁同埋你觉得系值得 B 减嘅，食啲最精炼嘅豆腐啦，最健康嘅豆腐。豆腐都好多级噶。 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如果我想升一级 B 级嘅话咧，系咪就咁样匹嗰啲黄豆落嘴度食？ 嗱，咁啊，但系有机会就慢慢就讲咩边系 B 级，边系 C 级，边系 D 唔合格咯。 总之即系真系原材料，佢本身点样出嚟嘅，就尽量就维持翻个原状去进食啦。 系啦，提到黄豆，黄豆系最有问题嘅豆。而家我哋有几百种豆，酿豆都 OK， 系黄豆唔 OK 啊嘛。黄豆啊，就真系呢样又唔掂，嗰样又唔掂。 不过曾经咧，因为你呢一番说话咧，问。嗰啲做豆腐嘅，咁我就话你哋有冇用谂过用微豆嚟做？微豆嗰个营养价值好高，佢话冇谂过，有冇谂过用红豆、绿豆？佢冇谂。 点解我哋咁落后咧？人入台湾有些，日本成日都系咁做，所以我成日都话香港人点解我哋咁堕落？点解我哋咁？ 但你闹得咁起劲，同时间我一定要撑两句。我都喺日本，我去咗咁多次，虽然你最憎我去呢啲咁嘅地方啦，但系咧我自己都从来未见过有微豆豆腐、红豆豆腐嘅，即系加工咗。嘅红豆味嘅嘢有，绿豆味嘅嘢有，但系佢系用豆腐作为一种卖点，我就未见过。 有噶，有其他豆嘅， 系 好容易做嘅啫嘛。 应该翻嚟我哋咧，继续去讲下呢一种颠覆饮食嘅方法啦。 早上九点，真诚数码生活台新闻报道， 刘婉芬、钟嘉耀。 嚟到星期一早上时间9:05，继续在原来生活好快乐啦。今朝早有我啦，同埋刘婉芬，仲有我哋嘅嘉宾就系周兆祥博士，祥哥。 系啊，我哋话咧，如果你真系想过得比较天然嘅生活咧，由食讲起啦，咁我就将你嘅饮食绿化一啲啦，绿化即系话。跟返天然嘅狀態囉。第一個剛才我哋講咗啦，盡量食生啦，盡量食素啦、因為海鮮同埋即係其他嘅肉呢都唔係我哋嘅身體設計嚟食㗎嘛。即係而家唔使講啦，最近好多人都講咗啦。咁就仲有啦，就係剛才我哋都提過啦，出街食你控制唔到㗎，你真係唔知道食咗啲咩嘢，你俾多咗好多錢。好多人都成日話有機菜好貴呀，有幾貴啫，貴到40-50一斤好味呀。而家你 況且唔會係咁嘅價錢添啦。而家唔會咁貴嘅有機菜，40-50一斤喎，冇生意嘅大佬。 農墟都係咁賣緊喎， 部分有一啲仲係 我哋都賣唔到，我哋賣唔到40-50，係即係如果你喺嗱，如果我咁，我冇辦法唔吹噓一下啦。咁喺呢個中環嘅天星碼頭咧，如果你見到即係大部分嘅菜，我哋講緊係20-20一磅，咁如果一斤嚟講，可能係30-50留下啦，冇40-50啊，20-20斤已經好勁噶啦。 咁啊好咯嚇， 親民啲咯開始。 親民啲嚇，咁你出街食喐啲都40-50一碟啦，一碟俾一住仔。 咁呢個至少啦， 係咪係咯嚇？咁啊同埋啦，頭先我係講嘅食原狀啦，仲有加工嘅問題啦，仲有調味嘅問題咯。好多時衰就衰喺調味嗰度，即係話咧第一就係啲味道太濃啦，喺度刺激我哋啦，就係因為我不斷咁樣要刺激咧，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啊！我哋長期係處喺一個被刺激嘅狀態，好 high 啊，所謂好 high 咧就跌翻嚟好 low 噶啦，好多成日都係情緒大起大落，即係話咧你係因為食得咁辣、食得咁甜咧、食得咁鹹咧，你就下一餐又要繼續咁樣樣泵落去先夠味啦。所謂我哋嘅味覺就係失咗咯，成日都話唔夠味，唔夠味。 不過你頭先講嗰樣係真嘅，都係對身體嗰種負荷 候咧，即系我谂经历呢一个嘅，即系譬如话做完冬至啦，跟住再做圣诞，而家讲紧除夕啦，我自己身边都见到好多人嚟做运动嘅时候咧，出现个情况咧就系跑唔起啊，跑唔起嘅原因就系佢哋食得好丰富啦，个味好浓啦，储咗好多水喺身体啦，嗰个脚咧好直情系觉得唔够力，系啦，即系好重好重咁样。所以如果我头先你讲话系应该要将佢嗰个饮食嘅习惯咧，真系要改革嘅吓嘅系。 如果你天然咁食，净系食一朝，净系食个羹咁样，你冇调味咧，系唔同晒嘅啦，你个状态系唔同啦，你冇咁火爆啦，冇咁容易抑郁啦，即系同埋瞓得好啲啦，肠胃好啊，咁即系呢啲系好明显噶嘛。 但系都话咯，呢个系我哋最大安慰嚟噶嘛。 佢就系咧，我哋点解堕落到要咁用咁样嚟安慰咧？ 系呢个地方嘅堕落啊。 就系咯，我哋而家成个社会嘅状态就系咁样嘛。啊，你去第度唔系咁噶，甚至你随便噏啦，去马来西亚或者你去阿根廷啊，即系啲人都唔系我哋咁样样噶咯。 但系我觉得翻翻转头睇啦，我觉得唔系净系香港嘅，世界好多地方嘅人咧，其实不知不觉咧就落咗一个用食物去解决问题嘅方法里边啦。 系有，不过咁讲，你话啦，有边一个民族有呢句咁嘅话嘅？民以食为天，冇噶。你行匀全世界咧，系中国人坐低就要讲食。嗱，我同你 friend 咧就要一齐去饮茶食饭。人哋唔系咁噶，即系我哋点解中国民族系一个食嘅民族咧？你睇下，孙隆基博士写过一本叫 系咩人啊？孙隆基 系台湾人，系香港人。佢又去过台湾生活，又去过美国生活，吓攞个博士，又喺香港生活过。而家唔知系咪喺香港啦吓？即系佢就系写咗本书咧，就系讲中国人嘅民族性。咁佢指出咧好清楚嘅，就系点解我哋中国人要咩都讲饮食嘅咧？佢话我就系我哋未越长大，我哋仲喺婴儿嗰个口腔时期、肛门时期。中国嘅民族啊，今天仲系都未成年，未脱离嗰个 时期。呢个根据西方即系譬如心理学家分析人嘅心理嗰个嘅理论系啦，即系最肛门即系嗰个即系最初最基本嗰个嘅需求仲停留喺 即系饮同埋屙系咪？食同埋屙。 香港人而家仲系咁咯。 不过但系我谂即系呢一个你即系问翻几千年之前我哋嘅祖先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基因或者文化留低落嚟？但系即系你话如果你咁讲嘅话，其实系咪即系就算虽然我哋可能都系中国人？咁我哋有呢一个食嘅可能根深蒂固啦，有呢一种需求，有呢个基因，但系可以改变嘅，即系都系可以习惯啊，心态都可以改变嘅。 但我想问啊，长哥头先你嗱，食同埋屙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作为动物界，当系我哋系讲紧系猩猩啦，系咪我哋嘅始祖咁？佢哋食同埋屙同埋瞓同埋 hea 嘅，就系佢哋嘅生活嘅模式嚟嘅。 系咯，但系佢哋唔会 make 呢个 issue， 即系话唔会觉得咁重要，唔系啊嘛，有得食咪食咯，冇得食咪可以唔食咯。 系，咁但系佢哋都系得呢四样嘢嘅啫，食屙吃瞓，系咪啊？ 系啊， 应该系啊。我佢哋冇嘢特别要做噶，除非佢即系佢做嘅做人嘅，即系做佢嘅下一代嘅啫，系咪？佢其实做如果要搵 繁殖， 系咯，佢就系做繁殖嘅啫嘛。咁屋佢都唔使搵嘅，完全啊。佢咪喺个自然界里边喺个树度瞓咯。 即系所以佢意思就系话，咁佢哋都系以呢个食去，即系占据咗佢一生噶啦。咁点解对佢嚟讲 食屙瞓 冇问题咧？ 系咯，系咯，咁点解系佢哋又冇问题咧？ 系咯，我谂我哋就系精神上咧， 净系得食同埋屙，但 系 我哋 hea 比较少，然后跟住我哋瞓就瞓得少，系咪啊？所以你导致咗我哋出现咗好多问题，系咪咁讲咧？ 系咯， 咁但系其实食屙大家都有噶， 大家都有嘅， 但大家都系佢哋仲系一生人就系食屙瞓 hea 添。 咁但系我哋又唔可以追求以同即系猩猩个嘅水平为标准嘅，即系讲紧点解人类就系有唔同咧？所以叫万物之灵咧，咁你唔会。 但我觉得呢啲说话咧，抬举得人类太紧要啦，即系我觉得好深嘅感受得到，其实我哋咪真系动物嚟嘅啫嘛，即系讲真，你翻翻转头就，我哋都一样食屙瞓 hea 嘅，想系食屙瞓 hea 吓，咁大家都一样，只不过咧，我哋可能话有好多建设啦，同埋咧，我哋谂得太多啊，将嗰件事咧就变得好复杂嘅，跟住我哋为咗好多嘢而去建造，其实本来一切都系唔需要嘅，咁如果假设呢一切都唔需要嘅时候，咁基本上你咪就系食屙瞓 hea 咯。 咁就 繁殖咯， 咁就真係可以返返去阿长哥所主张倡导嗰个即係冇文明嗰样嘢，其实大家咪就 返返 抗嘅生活咪得囉。 唔需要建设㗎喇，因为佢根本成个环境就应该唔喺建设嘅环境底下㗎嘛。 係呀係 呀。係咪呀激起量。 嗱你话我哋都系动物，但系历史上从来冇一种动物系食错嘢喎，系人类食错嘢咗。食错意思就系话个身体唔系设计食嗰样嘢。唔系咁食法㗎喎。 系，因为佢哋简单啊嘛，长哥，佢哋冇咁复杂，即系因为其实 呢两个字就系重点啊，好就系简单， 好得意啦。即系其实讲真，佢嘅生存为咗咩就系繁殖啫嘛。佢个生存嘅意义系近乎零噶，即系我意思话嗰个零嘅意思就唔同我哋已经生活嘅所谓嘅嗰种物质嘅价值啊。佢哋真系为咗繁殖而生存嘅。点解咁？佢点解要食啊？点解要屙啊？因为呢个身体嘅平衡嚟噶嘛，动物嘅身体自己平衡啦。然后跟住佢其实系百无聊赖，一得闲就做啦。咁跟住哦，有 B B 跟住我又要保护佢。其实是这样 的。即是很本能上面的东西的。 他怎会想要建设这个国家建设这个社会同 作曲作曲写小 说。对怎会做这些东西的他们在那里叫 所以咪就是我哋同动即系动物都系有啲唔同。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嗱，我哋就煲羊呢样嘢，但系我哋另一方面，我哋要走翻去我哋要个动物嘅生活，即系嗰种生食嘅形态啊。点 样去平衡？ 嗱，我问你啊，我问你啦，嗱，你其实你嗱，我问阿长哥，呢个我成日都挑战佢，佢都知道我嘅性格噶啦。佢挑起咗我条鸡，我就为佢讨论佢啦。即系我哋有一个部分，我哋就话，你睇我哋以前嘅祖先唔系咁嘅，咁但系究竟我哋中唔中意作曲先？究竟我哋中唔中意有多啲唔同嘅建筑？哇！呢个建筑好靓啊，系呢个乜乜乜乜时嘅建筑啊！我哋究竟想唔想咁？嗱，我哋要学全套嘅，我不能人格分裂。呢一刻我就要做星星，下一刻我就做文明嘅人类嘅。咁应该系乜嘢咧，长哥？ 咁我谂啊，钟启业提出得好好咯，就系话嗰个平衡咯。我哋而家提所谓反璞归真，即系唔系真系去到我哋冇可能添啦，好似星星咁样生活啦。但系我哋使唔使好似而家咁样搞到咁复杂？可以。簡單翻好多咧，同埋向翻佢哋嗰個方向啊嗰度， 即係唔係為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極端？我成日都講話要攞，即係去翻一個即係中間位置嘛。咁即係可能喺我哋人類而家即係發展咗咁多年嘅，淨係講飲食咁，其實即係一係就唔食，一係就食到飽到嘔咁樣。咁點解咧？係咪可以？有一个调节咧，我谂即系讲紧呢一个，但系真系做唔做到？ 呢个系一个好温柔嘅讲法，即系呢个系为咗讨好大众而做出嚟嘅讲法嚟嘅。讲真，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如果我哋为咗令人接受，所以我哋咪讲到咁 mild 咯，我哋咪讲啊，咁其实咧我哋要平衡啦。其实究竟系咪世界上冇中，即系冇好真系绝对嘅平衡嘅？讲真，即系一定系有牺牲先至有收获噶， 有弹性 嘅 咯。 吓，即系所以我 个人嘅条件唔同嘛。 但以前冇条件唔同㗎，条件大家都系生存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即系弱肉强食嘅世界，你系点样你就系点样囉。即系你就要回归大自然，就应该系咁样㗎嘛。所以我就话长哥你都系行咗一个点讲啊，一个中间路线啲嘅，喺某程度上都未系一个咁，你自己就可以行得好极端啦。但另一方面你要同大众倾偈嘅时候，你就行返个比较平衡容易讨好嘅状态啦。 虽然一路都话我哋堕落， 佢都容许堕落嘅， 系都系冇办法嘅。身边即系都系堕落嘅人比较居多。 我哋个个都堕落嘅，我哋个个都变态， 我哋个个都系系咁啊。只不过即系个程度去到边度啫。咁但系呢一个即系饮食嗰个嘅，即系阿长哥嗰个表嗰度咧，其实即系头先讲啦，唔好即系饿咗先食，永远都唔好食饱。跟住就有一个头先都有讨论到，就系尽量用手食。就唔好用餐具。 好啊， 咁餐具系咪即系都好好堕落嘅嘢嚟嘅咧？ 好啊，嗱，我哋跟住讲呢样啦。不如讲之前咧，又分享一段音乐先啦。第一次吓就系、是、一口气咧就将同一首音乐听两次。不过点解咧？ 头先嗰首音乐同而家呢个音乐相近嘅，同一个音乐嚟。 同一个音乐嚟噶，不过头先我哋播咧系另外一个版本。点解咧？呢一个咧 ，Auckland Side 吓、就系、是、苏格兰最传统嘅最多人识嘅一段音乐啦，系民间嘅一段传统嚟嘅。咁咧，有人统计过咧，就系话咧，全世界最多处于世界咁多亿人啊，70亿人嚟讲，最多人唱嘅边首歌咧？ Happy birthday 啦，呢个唔使讲。所以佢个版权而家大家都要公开啦，系咪？ 就 冇版权 嘅，即系冇，所以冇版权。 可能就 系 呢首， 系 呢首咧就系离别之歌吓。 系我哋叫做友谊万岁， 有人就友谊万岁啦，岁啦吓。咁你知唔知 Auckland Side 系点解啦？唔系英文嚟，我睇嗰几个字又串到好得意嘅吓，就系系 Celtic 系苏格兰佢哋当地嘅一种土话啦。嗱 Celtic 呢种语言咧就系苏格兰啊、爱尔兰啊嗰边啲人就系讲嘅吓，咁啊长哥咧就喺苏格兰3年啦，苏格兰系我嘅第二故乡，我女都系出世嘅，我博士学位喺嗰度攞嘅，咁啊吓，所以咧就系好都几熟悉啊佢哋嘅文化啦，都学讲翻几句啦。 咁咧就蘇格蘭人咧就係、是、過新年咧，佢哋唔過聖誕嘅，聖誕佢哋都有嘅聖誕樹啊嗰啲，但係佢唔重視嘅，佢哋重視過大除夕嘅。咁佢哋有個傳統咧，就係、是、咧一定要飲到醉醺醺咧，就係、是、醉咗先至係12点倒數嘅。係借啲機會飲翻自己啫，其實 嚇。係咪想即係飲嗱呢一年就飲曬佢啦？跟住我哋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嗰只啦嚇。咁咧臨到12点咧就唱呢首歌嘅，就叫。Ordinary 意思咧就系 good old days 以前几好啊咁样吓，咁而家咧我哋听下咧就用佢哋 Celtic 嘅口音，佢哋即系唱俾我哋听啊。 Should all the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ll the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old lang syne? For all lang syne, my dear, for all lang syne.We'll tak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auld lang syne.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Forgot and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 a cup, oh kindness yet, for. 头先咧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即系另一个版本嚟嘅，有人唱过呢个版本， 系啊系啊系， 但系超好听，我一生人第一次听一首《友谊万岁》，系我咁中意嘅，即系当然细个时候唱系一种情感啦，而头先就系一种欣赏，好好听个风笛声啦， 系啊，舒服，风笛系一种好独特嘅乐器， 好舒服，系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开话，即系食嘅文化，咁当然啦，阿祥哥就讲到就系饿咗先食啦，吓，即系唔肚饿就唔好食啦。 系啦，我哋成日衰呢样咧，嗱，我都做唔到。 衰呢样嚟讲， 我都尽量做噶啦。但系一来系心理上，二来咧就系社交上系好难做嘅。而家我哋成日都系咁噶啦。你问任何一位医生或者系中医师，尤其是啦，佢一定支持呢样嘢噶，就系话咧唔饿唔好食吓，养生之道咧就系咁样样嘅吓。咁嗱，动物都系咁噶。动物咧，即系佢食饱就唔会再食噶。我哋就唔系啦，我哋咧就系、是、你饿嘅时候未必有得食，你唔想食嘅时候咧，你又要食噶。 系系系，因为睇时间。 lunch time。你得一点至两点， 系 系，你唔食咧就两点后冇得食噶嘛，你唔可以话两点半我而家肚饿落街噶嘛，系咪？嗱，咁啊又夜晚啦，夜晚依时以后咧开饭你要坐埋去噶咯，老婆煮咗咧你又要捧场噶咯吓，一间你食到饱饱咧，老细夹嚿嘢俾你，你又要吞埋佢噶，系咪？咁啊仲衰咧就系咧，你食到好饱都好啦，哇出甜品啦，咁又有第二个胃又要去装埋， 又心思思，哎呀又食两啖啦咁样， 喺街行过你闻到啲鱼蛋味啊，闻到啲咩？ 臭豆腐啊， 臭豆腐嗰啲咧又食， 好啦好啦，就嚟离距离呢一个保养品食好近， 即系咁咯。我哋就成日俾啲食物嘅变态的味道引诱咗，咁就成日就食啲都唔肚饿时候食咯，就系呢个问题啊嘛，同埋食饱嘅问题咯，冇一种动物系日日食饱噶。 嗯， 啊，各个食物咧，各个动物咧，都系久唔久肚饿，久唔久断食噶。 嗯， 啊，佢想食都冇得食，被逼断食噶。你系狮子都好啦，吓，都有两日行，即系行雷落大雨，你就搵唔到都食噶嘛，系咪？实有噶。咁啊，同埋好多动物都系喺冬眠嘅状态啦，或者系冷天系食少咗噶。 系， 好多动物都系咁，我哋就唔系啦， 唯有食少啲啊。 同埋冇人喂佢哋噶， 冇人喂佢哋噶。 同埋好多好老实讲，我琴日咧喺我屋企窗外面望出。我见到有一隻雀仔飞得好高，飞到我窗，我住咗十几楼嘅，咁飞好高，咁我就好惊佢会冲咗埋嚟我间屋啦，因为我唔知究竟点样放佢走翻出去噶嘛，咁跟住我就嗱嗱声想闩咗个帘佢啦，咁喺个过程当中，我见到原来佢追紧一隻咧，好似一隻乌蝇咁嘅嘢，但系飞嚟唔系乌蝇嚟嘅，系飞紧佢想食佢，咁我就当时有一个谂法就系唔该佢 keep 得咁 fit 啦，就系因为佢用动力去冲埋佢先可以追得到，而我哋唔使我哋坐喺度就有得食， 就 系 咯， 用得太少啊， 我哋现代人衰。呢样咯，嗱你谂下喺唐朝喺宋朝嘅时候，你唔劳动冇得食噶嘛，你要去锄田噶嘛，而家我哋就长期有得饱食啦，即系预咗一日食四餐就系即系预咗嘅， 同埋我头先讲只雀咯，我就见到佢走咗添，见到即系只嗰只飞嘅嘢，佢嗰度将佢捉唔到，冇得食，佢几惨，佢飞走，所以再会揾下一个食物吓。咁所以即系头先阿祥哥你讲嗰样嘢，就点解我哋成日都唔肚饿？因为我哋好少喐动， 系咯， 可能系。如果你想食多啲，睇嚟你要劳动多啲，咁你个需要大啲。 咁咧，而家最新嘅研究咧，都肯定证实咗，就系食唔饱嗰啲动物咧吓，人都系啦，就系最长命嘅，最唔病嘅咯。 战斗力系最强嘅，最强。 好啦，啊，头先提开话，用手食嗰样嘢咧吓，我记得我20年前咧第一次去印度啦，佢哋通街啲人都用手食嘢噶啦，咁我真系问呢个问题，即系点解用手食有乜好咧吓？咁佢哋真系望住我，佢话点解你咁低 B 噶？你问啲咁嘅问题，你唔知嘅咩？咁我真系唔知啊嘛。咁佢咧就掟咗句话出嚟，话咩咧？佢话 digestion begins with your fingers。佢话咧消化从你嘅手指开始，咁我拗晒头啦。手指唔系要嚟消化噶嘛，个胃要嚟消化噶嘛，系咪？原来咁嘅。嗱，当我哋只手掂到啲食物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咧就马上有反应嘅。我哋个大脑咧吓就系、是、即刻有反应，喺电光火石之间咧就做咗好多嘢噶啦。嗱、我问下你一个问题啊，你食过艇仔粥啦？譬如咁讲吓，你当时食艇仔粥嘅时候，你试下将个手指尾插落啲粥。 觸動。你會點咧？ 會辣，真 辣到即刻縮啦，嗌啦，係咪先？但係你用個匙羹不落個口嗰度咧，有咩後果咧？ 好熱辣親。 係啦，你知唔知道？有冇聽我講過咧？潮州人啊，係個喉癌、喉嚨生癌咧，係就係全世界最高嘅。 係，我係潮州人，所以我知。 係啦，係啦。咁啊，點解？ 佢食嘅好熱嘅粥咯， 就係、是、潮州粥，累死啦！因為佢長期食啲咁熱嘅粥落去咧、就其實揦爛曬條個喉嚨啊，嗰條食道咧，嗰度係好脆弱嘅， 好多細胞你揦死咗佢啦， 好脆弱嘅嗰度。咁啊，即係嗱，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如果我哋唔用手去食咧，我就食一啲咧對個身體有害嘅都唔知啦、你用匙羹筆咪咁啊，即係粥，我哋覺好過癮噶嘛，係咪？ 但我一定要講，如果你以即系呢个艇仔粥嚟做例子，咁你叫啲人点样去食？ 所以你其实基本上唔应该食， 就冇 唔应该食艇仔粥咯，唔应该食粥， 因为用手系啦去揦嗰啲粥出嚟噶嘛。 嗱，你问印度人咯，印度人系冇食具噶嘛？ 啊，系 佢点食粥咧？ 佢哋冇印度人食粥， 佢哋冇粥食啦。 佢哋食饭一粒一粒噶啦。 咁咯，咁咧就其实食粥都有问题噶。你听我饭水分离啦，咁啊粥又有饭有水噶吓，咁啊粥喺某几方面咧系好有营养嘅吓，但系呢个 会好快， 咪相对咯。咁仲有啲更有营养、更吸收得快噶嘛。好啦，大家讲翻食呢一度啦。 但要有嚟到呢个时间，差唔多要到九点半嘅。 有啲嘅继续讲。 系原来你讲啊，今日我哋回归自然，活出真爱咧，喺个食嗰度咧，佢讲咗头嗰五项嘅啫，老友，你有五百几项， 咪好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用手食嘢呢，其实呢即係呢一样我就比较少嘅。我諗香港人都真係好少。因为始终你讲话啲餐具啊，即係都充好充足㗎嘛，係咪提供都好充足㗎嘛。 但我都鍾意，但我自己都鍾意喎。咁但係呢我鍾意系咩呢？因为佢嗰个感觉好似特别好味。唔知点解，我解释。 解释你听点解喇喎。咁呢以前其实我都唔识㗎呢啲。咁好我无知啦。咁印度人同我讲，我又谂下，佢话系喎。嗱，你试下黑埋眼，你摸譬如啦，你拿起个肠粉，拿起个苹果，拿起个菠萝包，拿起条香肠，系咪个感觉系好唔同噶？ 系 咯，系头先我讲几样啦。 一条肠粉嘅话就会比较即系 滑溜溜啦， 系啦，或者有时有少油淋， 系咯， 咁啊面包就可能会比较即系粗糙啲啦。 完全系感觉佢嘅质感咯，佢系点嘅咧？咁我就知啦。 咁我要剥个番茄荔枝个壳咁样，嗱就系呢啲啦。咁我哋个动物本能咧，就系个脑咧，就系同个你知唔知我手指尖咧系最敏感嘅 吓，十指痛贵心 就系嗰样，我好多神经末梢喺嗰度。咁咧，当你一掂到嗰样食物嘅时候咧，就即刻咧喺一千分之一秒咧，个大脑就收到一个讯息，佢就即刻落单咧，半分钟之内咧，可能几秒钟咧。就已经系喺嗰个胃嗰度，就已经生产咗适合嗰样食物嘅即系嘅一啲消化液，就系针对嘅，即系话咧要嚟消化肠粉。同埋要嚟消化雞翼嘅消化液咧係相反嘅，咁咯個大腦咧要喺一兩分鐘之內， 電光火石之間， 係啦，就冚唪唥做好曬啲嘢啦咁樣。咁如果我係用筷子去夾咧，就冇咗呢一個，即係慢咗啦，同埋冇咗呢種感覺嚇。同埋咧就嗱，你隻手指咧摸到佢滑唔滑啦，重唔重啦，熱唔熱啦，係咪？仲有好多好多嘅感覺咧，就有好多記憶噶。即係你如果你係成日用手食咧，好似星星咁樣啦，即星星会知道一个苹果同埋个荔枝同埋个香蕉，因为佢搣啊嘛，咁嘅时候，那个大佬系做紧嘢噶。如果星星用叉咧，有人切埋俾佢啊，用个叉去吉啦吉下咁样啦，或者用牙签咧，佢就冇咗呢一种。 佢就乜都唔识啦。 系啦，佢消化慢咗。 系，不过其实咧，我哋试过有好多即系饮食嘅游戏节目，佢系做咩咧？就系你蒙眼。 蒙眼。 然后跟住佢只系搵个叉吉咗嘢食，就摆你口里边。其实估系咩嚟嘅？你冇办法估到系咩。 就系咯。 经常都系估唔到。 估唔到噶， 除咗佢肉冇肉味之外，即使佢有肉味都好咯，可能你嘅记忆咧都冇咁快啊。 即系下次尝试，俾佢叫佢用手去拎， 系啦， 摆落嘴，摆落自己嘴度，咦，会唔会可能即系认知会多啲咧？ 认知会多咗好多。 但系当然你切咗细粒，你就冇呢啲认知噶啦。头先阿长哥讲嗰样嘢，日常嘅生活上面咧，头先你一讲咧个菠萝包，我就即刻谂，我先攞起个菠萝包，个感觉系啊，已经系存在咗喺度。 系啦，尤其是 系你食嗰啲漏油嘅咩椰奶包嗰啲中式嗰啲咁嘅，嗰啲包咧 cream 嗰啲包嗰啲有热 嘅。哦，知道，唔系，流沙 咩鸡黄咩黄包啊，奶黄包， 奶黄包系流沙奶黄包。 你而家合埋眼想象下，你用嘅手搣系一个热嘅热腾腾嘅，辣死嘅，出嚟 流出嚟， 流出嚟嘅系咪先？嗱，呢一个系个手指好多感觉噶，其实如果你用手食，如果你用筷子食咧，你甚至系辣亲条脷都未知啊。啱唔啱啊？我都试过， 绝对系。 你嗰啲奶黄辣到条脷，即 系 麻木咗吓。咁啊，手指系保护你嘅， 系 咁样咯。 系同埋你嗰个，即系头先你讲嗰样嘢，你大脑真系会接收得快咗好多。 系噶，就系呢个道理咯。 不过如果有啲人咧，即系佢话可能系吸收得慢啲啊，或者可能即系系咯，肠胃可能你想系容易啲消化嘅，咁其实可以考虑多啲用手攞嘢食。 系噶， 因为头先你所讲话，其实手接触嘅时候咧，已经可能喺胃部咧已经释出一啲可能帮助消化。其实几好，我觉得呢个推动力其实几大噶。 由呢个咁少嘅例咧，我就觉得咧吓，嗱，而家世界上本来有四大古文明噶嘛，埃及啦、巴比伦啦、印度啦、中国啦吓，咁我哋而家剩翻就系得中国啦，同埋印度有少少啦咁啦。人哋我哋话我哋上下五千年嘅文明，印度系六千年啊。即系有时我因为阿长哥前世界系印度人啦吓，咁我好对印度好多想好想了解嘅吓，就我发现咧有啲嘢咧我哋系比唔上印度嘅，印度有啲嘢比唔上我哋嘅，譬如嗱就讲几样，我觉得我威过印度嘅嘢啦吓，就系我哋有经脉。我哋会即系研究到我哋嘅风水呢两样咧，我谂 即系经脉食经络， 经络 系咪经络？ 经络 风水啊， 呢几样啊，我哋或者我哋嘅古话啊咁样，我觉得系威过印度，但印度有啲人威过我哋，我哋咁要向人学习咯，呢个就系啦吓，佢哋用手食嘢，我哋用筷子，咁啊最低 B 嘅咧就系西方人用刀叉。系啊，系噶吓，你越系现代化咧，你就系越距离得即系我哋嘅设计远咗咯。 系啊，因为呢一个其实完全就系文明化之后嘅一套嘅一啲礼仪嚟噶嘛。因为即 系 以前可能冇咁讲究，咁但系慢慢话加多只叉，加多只羹咁样，你见到而家食西餐几多餐具俾你 入到咩咁？同埋咧，有一样最危险嘅咧就系饮管啊。饮管你都试过一绝咧，可能就出事啊，可能好热啊。 我试过饮一个珍珠奶茶管，成个两粒珍珠吞咗喺个喉咙位嗰度。 呢啲系现代发明啊，其实就系咁啦。 你又真系少， 所以我而家好少饮珍珠奶茶。 我觉得系少用，直情少唔好用嗰个饮管啊。 所以咧，阿长哥咧就算我唔系生食咧，以前咧我食饭咧都用手拿噶。即系你学下印度人咧，试下用手拿饭食啊。好过瘾噶，系真系好食咗噶。 我觉得系嘅，绝对系。即我自己都系好中意，所以我啲朋友成日都问我，点解你用手食嘅？我唔知，我觉得佢好味。但系头先你呢个解释又好科学化咁讲到，可能因为我哋系从佢有个接触啦，有个触感啦，跟住你个大脑原来接收信息啦，所以佢好味咗，即刻到。 但系呢一个咧 ，sorry， 即系我有另外啲嘅关注点，因为咧讲到话，哇，你问下啲爸爸妈妈。你肯唔肯俾啲小朋友乜嘢都攞只手去洗？即系呢个又系去到又 系 一个卫生嘅问题。 西医洗脑咯，呢个根本系冇卫生嘅问题。 咁但系真系去攞个食物之前，要唔要有洗？ 呢个又系我哋俾人洗脑咯。 又唔可以洗手系嘛？ 谂下只狗只猫吓，几时会洗手先食嘢嘅咧？即系星系咪洗咗嘅咧？咁你话唔系？我哋而家个环境唔同咗，我哋通宵周围好多尘，好多咩？我哋就系要需要嗰啲嚟到去等我身体里边产生免疫力。咁西医自己都承认咧，我哋而家啲嘢洗得太干净， 洗得太干净， 系咯。咁我哋要俾啲菌啊去 同个身体打下仗。 咁当然啦，你又玩完手工泥啊，整成啊耕完田嗰啲就成手系泥嗰啲就要洗啦。你就油完油咁啊要洗啦，系咪？咁即系，但系平时咧用手食咧就真系唔使咁紧张咯。有啲人话：哎呀，我用纸巾抹你只手啦。其实你自己系最毒就系嗰样纸巾，你已经嗨咗几多字眼，即系两手。即系我话啲人用纸巾抹完手先至攞嘢食，呢样系最伤嘅。 你讲紧系嗰啲消毒纸巾？ 就算。普通紙巾都有好多問題， 都可能都有啲菌啦。 嗱，你隨便去買包普通嘅紙巾啦，尤其是我哋偉大祖國嘅啲牌子啦嚇，你又試下拎去驗下，裏邊好毒噶。 但我哋愛抹嘴 嘅，咪就係咯。 我哋抹手嘅，通常係 抹嘴、抹手啊，都 同埋後邊嗰啲部位啊，嗰啲咧嚇。 我諗我哋唔敢驗嘅啦，嗰啲係啦，即係總之只係表面上面睇得乾淨就算。 就係啦，而家講嚟講去就係我哋睇嘅，以為嗰啲好乾淨、好衛生，其實最唔卫生最唔干净， 其实都可能都系心理嘅作用嚟噶。 有我哋俾人洗脑咯。 不过虽然阿长哥咁讲，如果我自己 搵手拿嘢食，我都会洗手头先。我系冇办法改变住呢种习惯。 系咯，我哋 慢慢嚟，慢慢嚟。系啦， 而家我哋做嘅系咩？移风易俗啊嘛。 嗯， 好啦，下一样系咩咧？就系食不言咯，即系食嘢唔好讲嘢咯。但系我哋又成日衰呢样嘅咧。 但系觉得好似唔讲嘢好尴尬。 咪系咯，咪就系咯， 要讲嘢先至觉得个场面 系 能够填翻个空间。 填翻个空间，呢个又系好坏嘅习惯咯。而家咪开始兴禅食咯，禅食就唔讲嘢咯， 禁语啊， 禁语咯，嗰啲。咁啊，呢个食不言就唔系寻日发明嘅呢句话。我谂啊，真系我哋都有几百年历史，可能千几年历史噶啦。食不言，寝不语啊嘛。 我又食三字经 噶嘛，三字经噶嘛。咁啊，其实。是有道理的喎，咁我哋一路食一路讲系啃嘅喎，夹真条脷嘅吓， 同埋会逐亲， 逐亲嘅喎， 我以为同年纪有关添。 同埋食不言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噶，就系你讲咩咧，讲啲轻松嘅又冇所谓吓，食下人啊，大家多谢下呢啲又冇所谓咯。但系拗嘢咧，嗱喺饭台度教仔啦呢样啦，个仔个啲细路， 系功课啦， 系啦，俾你闹完之后就冇晒胃口， 边有胃口啊？ 就系呢样啦，咁啊一路食一路讲电话啦吓， 同埋而家就成日都睇手机， 睇手机咯，系就系呢啲问题啊嘛。咁啊譬如食嘢一路讲嘢咧，又仲有需要一样，好多以前我都唔明噶。因为你挂住讲就嚼少咗啦，吓，你食而不知其味啦，吞咗都唔知嗰个系乜嚟嘅，一嚼少咗咧，你就消化困难啦，你就造成个咗胃出事啦，咁啊，因为你唔嚼咧，你就系出少咗口水，口水咧就系全世界历史上地球上最强力嘅消毒剂，吓，咁啊佢中和咗好多食物里边可能有毒嘅嘢嘅，有咩农药啊咩都系有口水就掂噶啦，咁你挂住讲嘢咧，你嚼少两啖。淡咧，其实我照少咗好多淡。 但你呢个咧，我好少听人咁样讲嘅。我反而听人讲，点解要照咧？就系方便佢落到去我哋嘅胃嘅时候，唔使磨得咁辛苦。但头先你讲咧，就 系 话呢个口水咧系一个最好嘅消毒剂。你谂翻以前呢啲人咧，如果整亲啊或者整损咗，佢又搵啲口水舐落去。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搵啲狗嘅口水，搵啲牛嘅口水。而家啲科学证实咗，我要做咁鬼多研究，证实啲咁低 B 嘅嘢。 同埋啲猫咧，自己清洁自己都用口水嚟清洁自己。 你谂下。只猫妈妈见到个猫 B B 伤咗咧，佢第一件事系舐佢噶，咁佢啲口水系真系有好大嘅， 所以多口水原来好事嚟， 好事嚟噶，喷口水系好嘢嚟。 但系如果有日后有人咧，即系佢系啊点讲啊？如果我望到佢舐佢嗰个即系伤口，我都觉得哇好核突啦。 呢个又系我哋即系俾人哋洗脑咯。 我哋讲人啊，我都未想象得到系啦。即系动物，我哋就觉得好似啊，佢哋系咯，佢哋一个天性嚟噶嘛。 呢啲好少同我倾啦。咁我长江咪话咯，我哋就系禽兽不如咯。你快啲闹我腰杆禽兽，我觉得好荣幸啊！我好想你闹我禽兽。 平易啊， 我哋动物嘅本能我哋冇晒啦。 但我哋对禽兽呢两个字咧系 negative 噶嘛？ 咪就系咯，咪就点解咧？ 因为觉得佢哋低等咯。 咪就系咯，我哋人类就自己以为自己好叻咯，就其实动物睇我哋系全所有动物都啱晒，我哋错晒啊嘛，系我哋最低 B 最卑鄙啊嘛。 不过当然啦，其实头先啊长江所讲。咁啊，佢讲又唔系冇道理噶啦。佢一讲口水，我就即刻谂翻起我哋细个，真系唔知点解自己可能都识得就系嗰度整亲咧，即系整个口水嚟，即系帮佢捽下。咁但系你又都讲到就系，系啲动物自己咧，其实点样为佢舐伤口咧，就用自己条脷啦。无论猫猫狗狗都系咁噶，嗬，好得意，我觉得。 好啦，咁我就话讲开咯，食嘅时候唔好开手机啦，唔好睇电视啦，唔好讲公事啦，尤其是唔好拗政治，唔好拗宗教啦。 系但睇电视啲食饭都睇大部分人嘅娱乐嚟。 你就系咯，而家我哋个个都惯咗，同埋佢人哋逼你睇嘅，嗱你去酒楼，佢都开到鬼咁大声啊，鬼咁大个荧幕喺度。 但系有啲人特登拣嗰啲位坐噶， 就系咯。 仲有你讲紧就系周围而家呢啲系一啲好商业化嘅环境，系好希望能够感染你去买嘢，感染你留喺呢个地方。 系啦，嗱佢哋做个实验咧，就系咧呢个实验令我结果都令我好惊奇噶，就系话喺几多分贝嘅噪音之下食嘢咧，系对身体有影响。 几多分贝啊？ 咁咧，原来佢就话，譬如啦，玩啲食物添加剂啦，味精啊嗰只啦，咁咧喺70分贝以上咧，就系特别即系杀伤力好大嘅，即系话咧，你好静咁食味精咧。 就係冇咁傷㗎喎。好嘈嘅時候呢，茶餐廳喺酒樓嗰度呢，諗咩叫七十分貝呢，就係、是、譬如啦，八個人圍住張台講嘢都要大聲嗌過對面嘅。成日都係啦，喺就酒樓度係咪先，嗰次就七十分貝啦。咁你嗰陣時食嗰啲味精呢，就係、是、最大殺傷。 點解呢？點解味精會受到分貝影響？ 味精同分貝有乜關係呢？ 簡直用幾個字形容，九唔搭八啦。 九唔搭八啦，我一路都係咁諗㗎，係咪？直到我睇個報告嘅即係嘅分析囉，佢就係話，當我哋好嘈嘅時候就好煩啊，好煩呢，成個身體呢免疫力就降低啦。就係咁咋嘛，好靜嘅時候呢，我哋就即係會覺得好舒服。 即係俾啲賊佬入咗嚟都唔知道，因為佢好煩，冇心機去睇住啲偵察任何入嚟我哋身體嘅嘢。 個大腦呢就分泌嗰啲所謂即係開心嘅荷爾蒙啦，咩多巴胺嗰啲啦。咁呢個係抵抗力嘅幫我哋。咁所以啊，阿祥哥成日都話地鐵成日謀殺我哋。我就要同地鐵呢，我同佢講好多好話，就要話由头到尾咧，我坐咁耐，嘈咁耐，一间又叫你嘅时候，又要 mind 到，又 gap 啊，嗰啲啊，又楼梯又要扶住啊，又唔好走啊，由头个未停过啊，佢令到我烦到咧，我冇晒抵抗力，我病咗要赖佢， 要同佢杀手。 如果你跌亲咧，如果你跌亲，有好多人都会话就系你唔提我，所以我跌亲，咁佢都一样杀手。 你成日提住啊，啲细路啊，你提佢成日，你个捉住个细路，你唔好跌啊，唔好跌啊，佢又跌得多啲添。 系咁啊，当然啦。呢个咧就系今日祥哥吓喺少少嘅呢个零钟头里边咧带俾大家嘅食物嘅一个小部分嘅革命嚟嘅啫。你仲有嗰个咩有关呢一个食物咧日落之后咧就唔好再食啦，系咪啊？晚餐食少啲呢个明白啦，成日都话晚餐应该食到好似乞衣咁样。 系咯系咯，咁我哋身体系要休息噶嘛。 系咪食完饭之后应该要休息噶？其实 我哋系食完饭休息噶。你睇下啲猩猩马骝啊吓，佢食完饭就唔喐噶啦嘛。系我哋咁食完饭先翻又要翻工啊，又要开工。即刻开电脑啊！就系咁咯。 我又再次讲，我哋又中意文明，又有电脑睇，又好靓嘅建筑物，但我哋又追求星嗰啲嘅饮食嘅生活咁样。 唔系，我哋可以鱼与熊掌噶。我哋啲文明系创嘅文明啫嘛吓。我哋可以又有健康，又有财富，又有好生活噶嘛。而家我哋讲生活质素啊嘛。我寻日先识一个朋友，佢话佢哇，佢嗰啲班好受欢迎嘅，录啲都几百人。 哦哦 okay、 教人又健康又发财咯。佢又佢话。Wealth is health.即系总之咧，你只要有健康咧，你就容易揾到财富啦。咁揾到财富咧，你冇健康咧，你梗系唔掂啦。所以嗱，佢呢个口好正吓，咁所以佢又抵佢啊，即系咁多人去跟佢咯。 嗯，系咁啊，应该翻嚟咧，我哋有幸福厨房啦。今日你有幸福厨房几耐时间啊？想 都冇所谓嘅。嗱，又讲下咧，咁呢几排咧猛讲一样嘢，嗰样食物头先都提咗几次，上个礼拜原来有佢提过，咁一阵又介绍下。 好啊，咁一阵详细讲下，一翻嚟就幸福厨房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拖住 B B 就梗系要听古典音乐啦。 五岁要学钢琴啦， 十岁咧就最好 pass 埋八级乐理。 咁大压力，究竟音乐是学定是听的？如果有得一边学一边享受音乐，咁就好啦。 听实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3点，数码13新城数码生活台，爸妈宝宝游乐园。 主持陈心怡、林洁莹同埋唔同嘅嘉宾主持，同你一起听音乐、读图书、分享经验。 成才经台主办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选举2016 大会评审团，立法会议员兼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 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袁志明， 生产力促进局主席刘展浩， 艺术发展局主席兼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黄英伟， 香港事务学会荣誉主席陈玉光， 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副教授麦瑞才， 著名时装设计师邓达志， 新成才经台主持胡曼青，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选举2016。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远芬、钟嘉耀， 幸福厨房。 好啦，咁啊，祥哥有健康三宝系咪？饮食三宝，咁你先介绍下先啦。 你又留意一下啦。而家香港市面上咧，市场嗰度咧，有几样嘢咧，睇住佢贵。 咁自从阿祥哥提倡咗之后呢，由五年前开始呢，哇一路咁样呢，就我唔知係咪产地来源可能又稀少咗啦，而家多咗人买啦，总之啦贵得好犀利，咁而家好食啦，下一再唔食啦会再贵㗎。 係乜嘢？ 咁呢三样呢，我觉得就係我哋日日食都好嘅，同埋呢阿祥哥而家日差唔多日日食㗎啦，同埋食好多添，第二样唔食呢，食呢几样，三文水果，你话边三样？ 三样都系水果， 系你估下？ 哦，所以你而家慢慢食就惊佢贵咁样嘛？ 都唔系惊贵嘅，而真系我觉得一来都系有嘢，我身体话俾我听嘅，呢几样嘢对我身体好好啦，同埋营养学界咧一致推荐嘅。 咁系咪你身体食得好，而其他人都系一样咁好噶？ 根据营养学而家即系嘅即系评估啦吓，呢个系好普遍嘅 universal 嘅，唔系个人嘅咁咯。而全世界啲人都开始，哇！如果大家都咁食咧，多种几多都唔够噶啦。 我估有第一样就是你今日介绍牛油果啦，因为你成日都用嘅呢个牛油果，啱唔啱啊？ 系啦，仲有咧，仲有两样 椰子， 好易估到啊！你睇上嗰个性格，椰子啦， 椰青， 第三样啦， 哦，真系啊，椰子啊， 椰子， 哦 okay, 第三样咧， 我唔 马骝最中意食咩啊？ 香蕉， 香蕉，嗱呢三样咧就被营养学界咧、医学西方嘅医学界咧都一致推荐嘅，而且系而家大热添啊，先咧就系、香蕉啦，然后咧就系呢几年咧，大家开始揾到椰子原来咁正嘅，咁啊祥哥都成日推荐咧食椰子噶啦，我好记得咧椰子咧四年前仲系11-12蚊一个， 你讲椰青， 椰青，仲11-12蚊一个嘅，而家接近20蚊啦， 而系有啲地方20几蚊 都有啊吓，咁就有少少原因咧，可能系泰国嗰边啊产量就少咗啦吓，但系都我谂都系多人食咗， 受欢迎啦。 咁另外一样咧就系牛油果啦，牛油果而家都未起价，但系我估计咧未来两三年啦，睇住起啦，唔好信我吓，你睇住起价。咁咧就呢三样咧就有不同嘅原因咧，对我身体好好嘅，所以咧嗱，平均啊，我讲你听，我而家食紧几多先啦？平均我每一日咧就食六只香蕉至十。 六至十隻香蕉， 咁咧就椰子咧、椰青咧、就差唔多每日一个噶啦、差唔多，有时买唔到又咩啦？牛油果咧，平均每日咧，讲大嘅嚟计咧，系一至两个咯， 系 咁就真係食咗係唔同嘅呢。 但我就話啦，其實中醫睇香蕉呢、其實唔好講椰青住、香蕉呢佢哋覺得好寒涼囉、認為唔適合食㗎。 就係中醫又啱又係錯嘅。我成日都話啱嘅呢就係我哋個個咁亞健康啊、又唔識食啊，就唔識食就唔好食，同埋你食嘅時間錯咗，你揀嘅香蕉錯咗，你嘅體質嘅問題啊嘛，咁如果係健康翻咧，就冇事嘅，即係健康翻就係我哋香港冇幾個人健康翻， 即係你先係同嗰個身體狀況有關嘅， 係咯。嗱，而家中醫同西醫所講嘅咧就拆開嚟講，絕大部分都係唔健康嘅人啊嘛，佢哋都未研究過咩叫健康嘅人。好啦，咁啊快啲今日嗰、那個我菜單。呢一个咧系墨西哥嘅菜单，你食墨西哥菜咧成日食到嘅就系 guacamole， 就系咩咧？系一个牛油果酱，其实系超易做嘅。当然佢哋有佢哋嘅版本啦。而家阿祥哥嘅版本咧就系咧，你搵个牛油果啦吓，一个大个乜都够噶啦吓，咁啊要淋嘅，咁咧就差淋佢，咁咧唔使用机器噶啦，你搵个匙羹都压得淋噶，应该吓。咁啊落少少味就系噶啦，咁我落味咧就落胡椒粉，佢哋轻用胡椒粉加盐嘅。咁、我就建议唔好用盐，尽量唔好食盐，仲用啲靓豉油，咁有中式口味，你会更加鍾意嘅。咁就够㗎啦，猜匀佢呢就係老老地色咁样啦。 牛油果 酱。 牛油果酱係。 咁牛油果做咗呢个酱啦。 係豉油同埋胡椒粉。 係啦。咁呢就加少少檸汁就好啲，因为呢一来就係掉咗啲味就係有层次啦。二来呢就唔会变黑。 牛油果唔会变黑啊？ 如果你落咗檸汁之后咧，或者青檸汁咧， 唔会咁容易氧化。 都话系啦，如果有得拣咧，就拣青檸，唔好拣柠檬。 系 青檸， 就系呢几样嘢嘅啫。咁啊，要嚟点食咧？点食都得嘅。你要嚟捞面啦，你要嚟搽面包啦，你要做汤啦，饼干啦。不过咧，一般嘅传统嘅食法咧，就系你切碎啲番茄粒，就系或者切碎啲 黄甜椒啊，黄色嗰啲灯笼椒啦，切实切粒，就咁捞落去食，搵个酱，嗰酱好结嘅，个酱系直情系 都系粥咁样噶啦， 唔止啊， 糊仔咯， 再结啲， 有接近花生酱咁样嘅，咁咯，就系一啲绿色嘅花生酱啦，吓，咁咧我食咧就切啲香蕉粒。咁我等佢甜返啲，又甜又咸又有胡椒嘅味道，又有酸味，好 佢其实系一个，因为可能当系一碗饭咁。 我知就系一个主食咁， 亦都系 appetizer 咯，即系开头开胃菜，咁你俾一碟仔人食，食完就开胃咁，咁又正啫。或者系下午茶嘅时候吓，咁啊要嚟食，总之系早午晚都啱嘅。 不过要留心啦，因为我哋平日都吸咗好多脂肪啦，牛油果咧，其实都系喺咁多嘅生果当中咧，佢都系数一数二高脂肪 嘅。咁啊，最好就 cut 其他嘅脂肪啦，有。排都未夠你食一碟炒麵啦， 所以我就話啦，即係所以我好擔心啲聽眾咧，就話既然係牛油果咁好，我一日食幾個都 OK 啦。但你記住佢好高脂肪， 你要減翻其他啲脂肪啦。 如果唔係就變咗肥仔㗎啦。 呢啲係靚脂肪啊嘛，平時我係食嗰啲係咩飽和脂肪，好多係好差噶嘛。 咁呢個係咪飽和脂肪？因為不飽和 兩樣都有。都有 嘅。我記得有時我都同阿長哥講，介紹椰子，最近啲椰子油啊，椰子嗰啲花啊，叉叉叉，總之同椰子有關咧，賣到好貴啊。其實咁啲人就成日都覺得好矛盾，就係話究竟椰子本身係一個椰子油咧，又係飽和脂肪，咁點解我哋話對我哋身體好咧？我哋唔係食啲不飽和脂肪嘅咩？ 我哋都我哋好需要飽和脂肪嘅椰子。佢哋調查話點解咁差咧？就係啱嘅，因為嗰啲椰子油咧係用高温提煉噶嘛。咁啊，啲油佢本身已经变晒太，所以咪食坏人咯。 所以如果你要讲嘅就系用低温处理嘅椰子油系咪？有机会会讲下呢个部分啦。呢个都喺坊间好多个迷思嚟，一讨论椰子咧就拗到面红耳赤啦。 咁啊，今日咧大家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啦。长哥头先所讲嘅呢啲饮食嘅习惯，究竟喺一阵间晏啲食晏嘅时候咧，或者今晚食晚餐咧，可唔可以实践一下啦？